据报道，争取朴槿惠逆贼下台第五次反国民行动26号在南朝鲜首尔等全境一起展开，由工人、农民、青少年等各阶层群众190万多人投入了斗争。他们在首尔的光华门广场举行正式集会后，分为八路开始了第二次包围青瓦台行进。示威行进参加者包围青瓦台后，高喊着朴槿惠下台的口号，增加了声势。他们到27号早晨为止，以一宿两天争取下野的夜晚为主题举行演讲会，表示谴责朴槿惠逆贼集团的罪恶。正在首尔进行群众性斗争的时候，烛光集会和游行示威在地方的各主要城市等全境100多处同时多发的举行，共有40万多人参加。